春游。红红的瓢虫飞来了，扑闪着闪着黑心的翅膀。绿绿的蚱蜢跳来了，灵巧的蹬着有力的腿。黑黑的蚂蚁爬来了，飞快的迈着细细的小脚。他们要一起去春游呢。我也去行吗？一个细细小小的声音响了起来，原来是一条毛毛虫，正弓着身子慢慢地爬了过来。瓢虫皱起了眉，哎呀，花花绿绿的真恶心。蚱蜢连连摇头，瞧你浑身的刺儿，扎疼了我们可怎么办呢？蚂蚁撅起了小嘴，你爬得真慢，等你一起去旅行，春姑娘都要走了。毛毛虫听到了以后，难过的低下了头。瓢虫、蚱蜢还有蚂蚁唱着歌儿就走了，他们手拉手走呀走，我们一起去春游。毛毛虫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走远了，心想，不带我去，我自己去。毛毛虫抬着头，使劲地向前爬着。它爬过了一片又一片的绿叶，爬过了一棵又一棵的小草，饿了就啃一啃叶子，渴了就喝一滴露水。他太累了，趴在草丛里睡着了。这一觉睡得可真长呀，好不容易睁开了眼睛，毛毛虫发现自己长出了一对大翅膀。他试着迎飞一展，哇，飞起来了。毛毛虫飞起来了，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，在一片绿绿的草地上，瓢虫、蚱蜢还有蚂蚁正在一起玩耍。忽然，他们看见从远方翩翩飞来了一只蝴蝶。瓢虫羡慕地说，蝴蝶的翅膀真美。蚱蜢也看傻了眼，蝴蝶飞起来好像在跳舞。蚂蚁也说，蝴蝶的翅膀好像是彩虹。他们齐声叫了起来，小蝴蝶，请你和我们一起玩吧。蝴蝶害羞地答应了，他们一起快乐地玩了起来。要是瓢虫、蚱蜢还有蚂蚁知道，那么美丽的蝴蝶原来就是那条长长的长满了小刺的毛毛虫，他们会怎么想呢？